安宗突然想到六子，快速地套好衣服。穿裤子的时候有些困难，因为后面实在是疼得不能忍受。他只有咬着牙套进去，随后掏出匕首就一瘸一拐挪到六子边上。他依然吃得像是饿死鬼一样，一边吃还一边不停地捂着喉咙在呕吐，后来都感觉他在直接吃自己呕吐出来的东西，那场面就别提有多恶心了。估计饼干都被他糟蹋得差不多了。安宗忍着恶心直接在他肩膀上划了一刀，然后也同样地按住伤口。于是从他的伤口处也流出了一条絮状的黑色虫子。他一回过神来，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拼命地干呕。安宗帮他顺着后背，此时他冻得实在吃不消，连忙把剩余的衣服也穿上。白毅看他冻得脸都发紫，递给他一瓶白酒，让他喝几口底下寒气。估计安宗前面那一口咬得相当狠，白毅说话都不太利索。安宗二话不说抢过来就猛灌几口，此时六子已经吐得差不多了，他抱着自己的肚子爬起来，而那个梦姬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这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他们三个。白毅点了一根火把，眼神复杂的看着安宗问道， 你没事吧？ 安宗摇了摇头，贪婪地吸收着火光的温度。这时他已经有些神志不太清楚了，几乎想不起前面的情节，就感觉浑身的疼痛和寒冷。六子推给安宗一瓶风油精，他连吸了好几口，最后干脆直接倒在嘴里。他坐在地上盯着地面呆若木鸡，呼吸之间都感觉特别的吃力。六子看着安宗的样子，又看了看白毅，心虚地说道， 不是吧，你们在这里？ 安宗听到这句话顿时五内翻腾，又灌了好几口白酒，咳了好几声，发现唾沫里都带了血丝。 现在怎么办？ 白毅已经完全陷入了自责，安宗连忙摇了摇他的肩膀，又问了一遍。他这才站起来看了看四周，周围的雾气并没有消散，他说道， 得找到那个老太婆，她太危险了，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放倒她，她是想要通过我们的死开启神殿的某一个东西，总之她没有想过让我们活下去。 他拉了安宗一把，安宗依然浑身在抖，硬是咬着牙站了起来。他们这次又是一次死里逃生，虽然过程实在是太不堪了，不过幸好还都活着。于是三个人又互相扶持着往前走了十几步，都再也撑不下去了。白毅看了看四周说， 先把伤口包起来，你那里？ 安宗尴尬地啊了几声，然后说， 别管了，出去再说。 幸好他们的药品还在。安宗这次失血非常严重，看东西都出现了重影。他们身边本来还有一些饼干什么的，但已经被六子糟蹋殆尽了。好不容易挖出一块巧克力，三个人看得眼都直了。吃了点甜食稍微缓和了一下，白毅害怕熬鹰会突然袭击，所以第一时间点起了火堆。六子煮开了白酒，猎枪上了膛。有明火，敖英不是傻帽，现在绝对不会出来。安宗稍微放心地呼了口气，伤口又疼又痒，特别是屁股实在是说不出的难受。这种被强行进入的过程和被撕裂没什么区别，而他还不能表现出太疼痛，否则估计白毅就会因为自责饮弹自杀了。休息了大概不到20分钟，他们重新分配了一下资源，食物差不多没了，武器只有一把猎枪，不过他们手里有药品和照明工具。白毅的资源一点也没掉，他打开背包，包里还有最初分在每个人背包中的备用资源。整理了一下，安宗最倒霉，吃的被六子糟蹋光了，衣服被白毅扯得到处是口子， 他拿橡皮胶贴了贴，心中的心酸就别提了。最后白蚁的安排是继续往前走，因为前面那个老太说要去什么应龙盘的地方，他们只有先去那里，也许能够在路上逮到那个老混蛋。于是三人人手一根火把，继续往雾气深处进入。流水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，反而声音越来越大，他们越来越靠近水源了。周围除了水声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，阴森到让人窒息，偶尔还可以听到有类似叹气的声音，但是再仔细一看，发现那只是空气通过通道发出的声响，前方隐约还有风传来。雾气带来非常重的水汽，而这水汽中却隐隐地透着一股血腥的味道。三个人互相搀扶着，走了也快有一个多小时，感觉到差不多要走出这个龙族道了，而对面居然真的隐隐吹来了一阵阴风，风中还掺杂着一些灰白色的纸屑。安宗心里清楚，那个鬼老太就在附近，但是现在喊他绝对不明智，他们只有继续往前走。越走感觉风越大，最后三个人几乎是低着头顶着风往前走。 这里有个鼓风机吗？哪来那么大风啊？ 安宗想要回答他，一张嘴风就往嗓子里钻，于是连忙也捂着嘴巴摇了摇头，指着前面想要继续深入。走到最后实在是举步维艰，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往后猛推了一下，六子一个没站住，整个人都往后滚了好几个跟头。突然从那股大风之中冲出来一些东西，安宗和白蚁连忙闪开，但是还没站稳的六子没那么幸运，直接被那个东西再次撞倒在地上。安宗连忙顶着风过去抓他，三人无奈退到了石壁甬道内。六子手里依然抱着那团东西，他拿到面前一看，发现这是一只女性的头骨，不过这头骨的颜色居然是泛着紫绿色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吸附着大量的虫子化石，已经硬得都不能从这头骨上剥落了。白蚁看着这头盖骨，连忙让六子丢掉。六子早在看见那恶心的虫子化石就已经甩开了手。安宗问这是什么东西，白蚁厌恶地看了一眼说， 这就是那鬼婆子设计的三尸阵中的三具女尸。 六子连忙跳起来拍手，担心地问， 那我们会不会再中一次招啊？ 安宗实在是不想想起前面犹如地狱的场面，想到在这种地方被人强了，他宁可先解决了自己，也不愿意再受那种罪了。 碰尸体是不会中招的，只会让身体上的尸虫受到吸引，回归到这尸骨之上。不过我们大量流血也达到了这个目的，现在主要是那梦姬肯定在前面，他估计没我们想的那么没义气，他是在找这些尸骨，只不过估计被困在前面。 安宗皱着眉头看着那呼啸的风声疑问道， 但是那么大的风他是怎么跑进去的？ 他对这里非常了解，一定有什么办法跑进去，而且他扔出这三具尸骨绝对是知道我们来这里了，所以只要找到门道肯定能进去。 此时又从通道里飘出了许多灰白色的纸屑，这些纸屑在风中凌乱地打着跟头。白蚁眯着眼睛看着那堵风墙说，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风呼啸得非常有节奏，而且时强时弱，这里就一个通道，也不可能再有像前面那样的暗道，所以应该有专门的技巧走过去的。 比方说 通过特定的步伐跟着风向的节奏避开风头，也许我们可以通过。 白蚁继续盯着那些飘散的纸屑说，安宗想要继续问，六子挡了他一下说， 让老白看，他既然说出这点应该有办法了。